植物提取物必须要空肚服用，保健食法是每日两粒，进阶食法是每日八粒。我们敏迪里面的提取物的主要功能有阻止皮肤痕痒、皮肤过敏、主副手，对皮屑脱落和气管过敏都是有帮助的。 法庭由衷，日本英十一个故仔，哇，真的。其实看这些书呢会令到人的情绪有点压抑的，希望大家追踪 like share 订阅课金支持巴打台。我今天讲是大结局的了，是啊，大结局，中援富奸幼女案去到这里已经是结案陈词和判罪三元素，法官开始为案件总结和引导陪审团，法官讲出几项重要的事项，法官的职责是解释和提供本案适用的法律，陪审团必须根据这些法律指引然后作出适合的裁决，跟着陪审团就可以根据法官所总结的本案的重点决定接纳或者不接纳有关的证供，分辨究竟哪个讲真话哪个讲大话。法官亦都表明他在为案件总结的时候可能会不自觉地讲出了个人对本案的证供和看法，但这些意见一啲约束力都没有的。陪审员应该自行想清楚案情证供和证据去判决被告是不是有罪。法官又提到被告一日未被定罪一日都是无辜的，举证责任在控方，举证标准的程度要肯定证明被告干犯有关的控罪，即毫无合理疑点下才可以判决罪名成立。若果证据证供中有任何合理的疑点，那疑点利益便会归于被告，那就应该判决被告罪名不成立。陪审团可以根据以下三项元素以协助判定被告罪名成立与否。第一，证人口供，陪审员可以考虑出庭人士的供词，证人包括有女童、警员 518XX、 女警 77XX、 女童的妈妈 Y、 法医曾医生同埋警员51……陪审团应该考虑证人作供的事可信性和真确性，要观察各人作供时候的神态和举止，有些人口若悬河能言善辩，作供的时候可能就不可信，相反有些证人教育水平低，说话又不流利，其实他在这里讲真话，又或者有些证人可能不记得一些证供和混淆了的证供，有可能是案发日期距离现在相当远的时间，所以不记得都是合情合理的。而证供可信的一部分不信的一部分，如果这个情况陪审团就要更加考虑这个人的证供的真确性，并以呈堂证物做辅助，就可以看出被告作供的可信性。第二，呈堂证物，陪审员可依据呈堂证物来判断被告是否有干犯所指的罪行，证物包括有诺基亚的手提电话、手机 SIM 卡、两G的电话记忆卡、诺基亚咪 Nikon 相机、4G的相机记忆卡、16本色情杂志、相机脚架、16张由警方所拍摄的家居摆设相片，从电话中收复的121张儿童色情静态的相片，相机里面所收复的35张儿童色情的静态相片，法医所拍摄的女童身体相片，2份法医的报告，被告录影会面的光碟和藤本， 如果间隔草图、女童同埋 Y 出入境记录，女童获批准来香港嘅定居文件。第三，控辩双方同意事实，呢份文件等于双方均承认案情，内容系一啲争议性都冇嘅。文件中所列出嘅东西，陪审团可以毫无疑惑咁去相信，例如女童嘅出生年月日、就读班别、几时嚟香港、警方点样去检取证物、涉案嘅儿童色情静态相片系依靠乜嘢嘅科技嚟修复、相片嘅建立日期、证物并冇受到非法嘅干预、被告亦都冇刑事记录等。法官又指出，法庭外听到同埋睇到嘅有关本案嘅资讯，并唔系证据，陪审团唔应该用嚟考虑。同时，法官亦都提醒陪审员 ，Y 喺作供嘅时候提及女童曾经向自己投诉爸爸摸佢。以上呢句说话，陪审团系唔系应该考虑？因为呢句证供并唔系由女童自己喺法庭上讲出，系由 Y 转述嘅啫。证人作供嘅时候，大律师向佢哋指出嘅论点，应唔应该列入证供考虑之列？如果大律师向证人指出嘅论点，证人唔同意嘅话，所指出嘅论点就唔系证供。除非证人同意该项指出，先至可以纳入证供之内。之后法官提到嘅推论，意思就系凭基本嘅事实推断出合理嘅逻辑嘅推论，必定要唯一合理嘅推论。例如两个人入去餐厅食嘢，叫咗好多嘢食，突然间其中一个人电话响，出咗餐厅外边接电话，讲完电话翻入嚟嘅时候，餐厅见到台上面嘅食物已经食咗一半，朋友仲用毛巾抹一抹个嘴，所以合理推断就是朋友食咗呢啲食物。陪审团可以凭证供证据考虑一下有冇唯一合理推论呢个情况。法官表明陪审团应该要独立地处理十项控罪，犹如处理十宗案件。呢宗案件嘅关键正系得一个，就系受害人嘅供词嘅可信性。陪审团处理呢件案件嘅时候，唔应该存在偏见，亦唔使意气用事，亦都唔应该同情某啲人而对其他人嘅唔公平。呢场唔系道德嘅审判，必须要冷静同埋持平。法官讲出案情同埋各人作供嘅重点，最重要嘅系以下两点。第一，毫无争议嘅系被告嘅手机内被删除嘅相片系色情嘅儿童相片。对于呢一点，被告系冇争议嘅。但被告又话呢啲相片唔系由佢拍摄，亦都唔知道有呢啲相片。第二，删除相片呢一点套入女童嘅证供里面，女童话有被拍照及性侵，爸爸拍完照之后会俾翻女童睇，然后删除所有嘅相片，所以考虑被告有没有干犯所指嘅罪行，应该唔难。法官又提到，被告作供时讲女童就读嘅小学一二年班嘅时候，曾经偷咗同学嘅手表，而被老师写手册通知家长。而辩方律师喺盘问女童嘅时候，又有问到手表嘅问题。但法官向陪审团指出，案件里面并没有手女童手册这项证据。最后法官说，女童 Y 和美被告作供的重点，并再次提醒陪审团证人的作供的可信性。法官再用强硬的句子结尾，可谓字字铿锵，大家要小心考虑一下女童 Y及被告的口供，这些供词究竟是咪削足释理、欲盖弥彰、自圆其说、口若悬河呢？陪审团退庭商议后， 一致裁定被告十项控罪，全部罪名成立。被告听到这个判决的时候，个精神表情很愤怒，不断地深呼吸，亦都很紧张。收复奸幼女案，人人都咬牙切齿，要用人神共愤来形容。虽然法律为这个靓妹，为这个女童讨回啲咁多嘅公道，但被自己最亲密、最信任嘅爸爸强奸，身心绝对要承受永不磨灭嘅痕迹。到底案件最后，陈玉贤会考虑被判终身监禁嘅法官，究竟点样判呢个刑呢？高等法院第十庭逼满咗人，有记者、被告大约五至六个亲戚。公众人士负责调查这件案件大约十名的警务人员。最难忘的是一位老伯伯，他原本很有礼貌，但看到被告被惩教员带到犯人栏那一刻，老伯立刻破口大骂：你这个正一禽兽，自己的女儿都搞，屌你老母，屌你老母臭屁。法庭书记立即走到伯伯身边，请他离开法庭，因为法庭是不容许伯伯在这里大声说话。书记亦请在场惩教员协助，又扬言会请执达利带伯伯离开法庭。最后书记给伯伯一次机会，给伯伯坐下来听案件判刑。开庭后，法官神情严肃，先由辩方大众作出求情同埋提供的案例。大众话：因为被告个女同佢分开咗生活，唔会再见面，所以重犯嘅机会唔大，而且冇为女儿带嚟疾病，好似尿道炎。睇翻案例，之前重判嘅案例都系因为被告人唔认识受害人，所以被告对社会冇乜威胁性。法官话：咁你意思即系话强奸自己个女，比喺街度揾个女仔嚟强奸嘅严重性仲要低？大壮立即讲：我绝对唔系咁嘅意思。突然间，老伯伯举手讲：法官大人，我有嘢讲。法官话：你冇嘢讲，你行出去啦，你知要法庭聆讯，你行出去。你唔知你系属于乜嘢人，但聆讯期间系唔能够骚扰嘅，请你出去外边。如果你继续要喺度听，唔准讲嘢，明唔明白啊？老伯伯冇任何回应。你明唔明白啊？老伯话明白，你唔准再出声噶啦，你再出声我就请你出去噶啦。法官读出判词，我好欣赏佢嘅演讲技巧，大致嘅内容就是这样讲。西格蒙特的弗洛伊德讲过：我认为一个人孩提的时候没什么需要被父亲的保护来得更强烈。被告，你不但没有好好尽自己的责任保护个女，相反你由个女五岁开始就向她伸出魔爪，直到她八岁为止。另外你还有几次用相机同手机拍你个女的裸照，亦都试过俾你个女睇色情杂志，呢啲淫亵嘅相片你俾个女睇完之后就删除咗，话惊俾人知。喺事后警方用流动法证软件先至可以修复呢啲相片作为呈堂证供。你一共被控六项嘅强奸罪，四项制作儿童色情物品罪，你否认控罪，陪审团一致裁定你十项控罪罪名成立。这些事件发生的时候，你太太因为持伤情证来香港照顾个女，但是因为你执铁皮帮补生计，违反逗留条件被判入狱，被遣返内地，你是在独立照顾个女的时候干犯了这些罪行。你个女作供的时候讲过，她试过拒绝，但是你试过不给饭他吃，试过打他，他只能够就范。亦都有证供显示，你在他七岁生日的时候买了个蛋糕来哄他，哄完之后你又再强奸他。法官的样 好惋惜咁啩。虽然你个女作工嘅时候讲过，呢几年被强奸超过100次，但系由于你只系被控10项控罪，所以量刑亦都只系按10项控罪作为基础。喺本案需要考量嘅量刑原则如下：第一，惩罚要恰当咁反映被告嘅刑责以及道德嘅罪责；第二，谴责以反映公众对有关罪行嘅非难，即系指责同埋责问；第三，阻吓针对儿童滥用权力或威信嘅人，同时对有啲可能重犯嘅被告起阻吓嘅作用；第四，犯案者嘅更生。不过本案情节严重如此嘅话，犯案个人嘅人生嘅更生嘅重要性远不如上述3项嘅基本原则。本案存在较同类案件严重嘅因素：第一，受害女童系被告嘅亲生女；第二，案发嘅时候佢只系得5岁至8岁，属于极度年幼；第三，案情覆盖大约3年嘅时间；第四，并非单一嘅事件，而系重复持续嘅侵犯；第五，涉及用相机、手机拍摄人涉嘅相片；第六，冇用安全措施。女童作工嘅时候讲过，假如佢唔就范，你就会打佢、闹佢，亦都试过唔俾饭佢食。虽然冇证供显示打骂系会令佢遍体鳞伤，但亦都涉及虐待嘅成分。年幼嘅女童自幼开始出于本能信任嘅屋企人，本来是他应该有的权利。女童在中国内地出生，但是之后在哪里居住和什么人生活是没有自主权的，即使任何时间都是由父母的摆布，别无选择。儿童享有期望父母保护和关怀的基本权利，在这个社会上大部分的儿童都获得父母的保护和关怀，因为这个就是父母的天性和本能。日前在网上看到一段野猪的妈妈奋不顾身击退捕猎了的小野猪的片段，那只花炮被它击退了，令人不禁感慨动物的歹毒情深。但是人类是万物之灵，却显露出生父重复利用自己的女儿作泄欲工具，咁天良丧尽，骇人听闻嘅事，父母同子女血浓于水，保护子女，等佢哋免受他人嘅伤害，天经地义。作为父母，蓄意对孩子造成嘅肉体同心灵痛楚同埋痛苦，更破坏咗孩子对父母嘅信任。孩子年幼无知，无法保护自己，亦都无法寻求援助。所以社会通过法庭肩负起保护孩子的责任，所以必须对蓄意伤害孩子的人处以严惩，发出铿锵警世的信息。女童需要挺身而出举报被告，以及亲身来到法庭作供接受盘问，再一次重温被父亲侵犯的噩梦。更被只是蓄意污蔑被告，事实上被告作供的时间称他不知道个女儿在外面招惹些什么人，带些什么人回家，推卸责任，将这些说话根本就是大言不惭、恬不知耻，在个女儿的伤口上高撒盐。女童的心理撞伤的报告指，女童自我的形象低落，经常发恶梦，回忆被侵犯的时候会唞不到气。不过这一年情况已经有了改善，被告的证供和背景报告的内容显示对所作的罪行伤风败俗，议论游释全无悔意，即是伦常败坏，这解令有良知的人感到义愤填膺，对他唾骂和谴责。这样的父亲简直是社会的渣子，在任何历史的期间同任何的角度 这一种父亲，即使一世要在牢狱中度过亦绝不为过。强奸罪最高可判终身监禁，制作儿童色情物品罪最高可囚八年。被告的背景和心理报告显示被告并无刑事记录，和心理专家会见的时候自我保护意识很强，回避正面回答问题，有时会含糊其辞，自相矛盾。视个女为妇女，自我洞察能力极低，推卸责任，完全无丝毫恻隐之心，所以你冇可能希望法庭在判刑的时候会对你作出任何怜悯和网开一面。关于案例，案情尽不相同，参考价值有限，案例亦冇攀下任何的量刑指引。而家以12年作为每项强奸罪的量刑基础，以及每年作为每一项制作儿童色情物品罪的量刑基准，不作任何扣减，下令第二至第十项控罪每一项刑期中的一年分期执行，总刑期21年。这个故事讲到这里完了，受苦是否得到他应得的惩罚呢？是否就是坐监就可以呢？这本的法庭由衷相当精彩，但是如果不喜欢听也都会相当烦闷。希望大家觉得我讲得虽然不好，但是对这些故事是有兴趣的话，真的可以去书局买一本《法庭由衷》日本英著。拜拜。 女士的头发不够强硬，男士又有中年危机，地中海的烦恼，找对一只洗头水是很重要的。要激活毛囊，控油去屑，固发、育发、防脱发。我们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